芒果 TV、喜马拉雅联合出品，光合积木制作，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六爻》。 朱雀塔身在悬崖，临千丈之渊，自高处下探，有深潭百顷，近玄色，幽静如墨玉。朱雀者，南向覆火而生，灼灼烈烈，为众禽之首。此处听起来本该是个光彩神怡的宝塔，然而走近才发现，原来只是一座灰溜溜的小楼。因南地常年湿润闷热，外壁已经起了一圈斑驳的青苔，塔尖上一点朱砂零落，好似褪尽浮华后一把暗淡的灰漂浮在绝地之上，卓然孤零。朱雀塔外头是一圈堕了一半的院墙，红泥青砖散落的到处都是，野草长了一房高也没人管，时而无风自动。距离此处方圆两三里处，俱是鸟无人烟。严征明他们的消息晚了一些，此时离八月十五还有三天，本想避开人群，谁知到了地方一看，朱雀塔周围已经摩肩接踵了，只是这一大群修士谁都无法靠近，因为塔周围环绕着一圈烈火般暴虐的气息，好像镇着一只看不见的凶兽，无时无刻不再喷洒旁人看不见的火舌，翻滚在周边，谁要是胆敢踏入，就舔谁一脸火星子。修士们纷纷聚集在朱雀塔三里之外，将此地围了个水泄不通，都期待着里面能有什么异宝机缘，万一走了狗屎运，进去一游，没准就能借此一飞冲天了呢。有些家底的都带了法宝，各自在其中休息，穷光蛋们沐天席地，一时间热闹的好像民间赶集。也有一些机灵的本地人带着一些农家吃食来兜售，卖给那些尚未能辟谷的修士。只是此地民风淳朴，老百姓普遍不如东海附近的人勤快，商贩没有形成规模。李云四下转了一圈， 大师兄啊，既然这边已经来了这么多人了，我看我们着急也没用，先休息一宿吧。你刚刚越过出风境界，需要巩固，我也要去研究一下怎么让小师妹变回来，她做鸟啊比做人招蜂引蝶多了。 严征明应了一声，从怀里掏了掏，掏出了一枚鸽子蛋大小的石头。此物乍一看像个镶在扳指上的大界面，内里却有个栩栩如生的小院。只见那小石头在他手中越来越大，越大越透明，最后生成了一个活生生的院落，将几个人都收拢其中，与周围隔开。那小石头里居然有个方寸间的小世界，院子里面假山盆景俱全，几间小房子围成一圈，中间还有个风骚别致的小秋千，人在其中顿时感觉周遭暑气被一净，清爽的不行。这法宝一出手，当即招来周围一片惊愕目光。 石戒子， 李云踱了几步，伸手摸了摸精致的秋千架，摇头晃脑地感叹道： 哎呀，老钱公子，这些年你明着跑黑货，暗地里可私藏了不少好东西啊。 难不成要指望你养家糊口？那我们没辟谷就饿死了。 接着严征明目光往石界子外一扫，大概是那出风的剑意还停留在身上，他这一眼如刀，顿时将周围偷偷窥探的目光扫了个干干净净。当年东海上青龙岛，他不懂事又喜欢享受，死活跟师父对着干，非要坐大船，引得那会儿人人侧目，偏偏他还得意洋洋，以为自己显摆得好，不知惹了多少人嫉恨，也不知因此招来了多少折辱。若是眼下，他就算是坐条金船银船，又有谁敢当面说什么呢？可是严征明并没有觉得扬眉吐气，只是心里有点悲哀。 自古人心歹毒，怀璧其罪。以他现在的本事，大约只配得上在这一群人里明目张胆的奢华一回，却不足以打开封山令。然而就连走到这一步，他已经觉得心力交瘁了。或许是他本来就能力不足吧。这世上伤人最伤不过无能为力四个字。严正明感觉自己多年来顶着这四个字都快顶成头冠了。幸亏天生比别人心宽几分，不然恐怕已经被压趴下了。 莫非师父当年将掌门印交给我，就是看中了我这一点好处吗？ 这么一想，严正明又有些自嘲地想开了。 就先在这儿休息吧。 严正明说着转头看了一眼程前。 这里凉快多了吧？ 程前一愣，一时说不出话来。他的身体锻自冰潭，当然怕热，只是体质特殊，汗不沾身。他自己又不吭声，还以为别人看不出来，没想到大师兄居然始终记挂着。严正明见他一脸不知道作何反应的呆样，忍不住暗叹口气，抬手在程前后颈上按了一把。 过来给我护法，我要巩固境界。 初封对于一个剑修来说，不只是上升了一个境界，它更像是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严正明仔细体悟了一番，良久才从入定中醒来，睁眼就看见程前果然尽忠职守地守在一边，连李云和水坑也在，只是这两个快睡着了。 都挤在我这干什么？ 李云被他一嗓子叫醒了，脸上的睡意还没散，已经脱口而出。 哎呀，大师兄，入初风之境到底有什么感觉啊？ 不光是他，他们几个人其实都很好奇，如果不是正经八百的剑修，不管多厉害也是入不了初风之境的。扶摇派满门上下，连韩渊在内，也就只有掌门师兄这么一个已剑入道的。连程前也跟着作证了些，严征明沉吟半晌才慎重地回答： 天大地大。 这话十分大而化之，说了和没说差不多，只有练过海潮剑的程前听了，似乎领悟到了一点边。严征明余光瞥见他那若有所思的模样，便暗暗苦笑了一下，将自己的下一句话咽了回去，那便是身陷囹圄。 外有天大地大，我独身陷囹圄，这就是初风之境啊。 而初风的下一个境界正好就是入窍。剑修与其他道不同，极少顿悟，只有越是压抑才越是会反弹。严征明当时被上古真龙魂压制，又被程前无心的一句话所击，两相逼迫，这才硬是逼出了这一道初风剑气。剑修横行九州，却鲜少能登临绝顶，因为这条路实在不好走。就在这时，程前突然感觉到了什么，他蓦地起身，转瞬就到了门口，拉开房门，只见石界子门口站着一个驼背弓腰的老者，手中提着一板风中摇曳的灯笼，也不出声，就只是默默地等在那里。这老者看着不像个修士，修士们快要吹灯拔蜡的时候也呈现天人五衰之象，但他们很少会老得这么有真实感，可此人这通身的气度也无论如何都不像个凡人。老者的个头只堪堪到程前胸口，见开门他才缓缓向程前抬起头来，只见这老者脸上那一双眼睛浑浊得好像个瞎子，目光却好像两把带着铁锈味的锥子。他上上下下将程前打量了一番，下撇的嘴角一动： 年轻人，七道雷劫而已，三灾九难可还没完呢。 周围一片鸦雀无声，谁也没有议论这跑到人家门口吊丧的老不死， 因为这老东西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自己一步一挪地从朱雀塔里走出来的。程前的瞳孔微微缩了一下。 老人家，你…… 那老人却不再看他，径自从他身侧走过，脚步拖沓的好像有什么不利索一样，走到了严征明面前。 请掌门随我来，我家主人有东西留下。 严征明还没来得及回答，那老人已经自顾自地转身走了出去，似乎笃定了他会跟上。严征明匆忙冲李云打了个手势，已经追了上去。水坑吸取了之前招蜂引蝶的教训，在程前和李云之间摇摆了一下，果断地做出了选择，钻进了程前的袖子，留下李云一个人老妈子一样的在身后收拾石戒子。几个人在众人或是羡慕或愤恨或不解的目光下，跟着那朱雀塔里出来的老者走了，没人敢吭一声。朱雀塔每年都开，已经开了100年了，真有什么好东西也快让人拿得差不多了。大能们爱惜羽毛，从不来捡人剩饭了，此时来这里碰运气的大多不怎么样，没人敢惹他们。朱雀塔周围翻滚的热浪如分海似的随着那老人步履分出了一条供人通过的缝隙，冰火相克，双刃嗡嗡作响。程前虽然可以忍受，但毕竟十分不舒服。就在这时，一道格外恶毒的目光直刺他身后，程前蓦地扭头，目光在远处众人中扫视了一圈，最后看见了之前他们教训过的纨绔的车架， 尚未凝神的小人物而已。 程前这么想着，收回了目光，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朱雀塔周围太热了，他好像总是有点心烦意乱，冥冥中似乎有什么事要发生一样。好半晌，他们才跟着走路拖拖沓沓的老人来到了朱雀塔下。破败的门口挂着几个生锈的铃铛，似乎知道有人来，微微摆动起来，发出沉闷的声音。那老人伸手有些吃力地推开门。 进来吧。 前辈，我们不是为了朱雀塔而来，只是当年我师父封山的时候留下了一把锁，当中有一句密语是徐前辈保存的，此来就是为了讨回。 老人仿佛没听见一样，兀自打断他。 进来吧。 朱雀塔里黑洞洞的，严征明皱皱眉，率先提起衣摆走了进去。外面热浪翻滚，内里却阴冷潮湿，两相对比明显，人乍冷乍热，汗毛都竖了起来。老人气喘吁吁地将塔里的灯一一点上，地上泛起泥土的气息，周围又没有什么窗户，四下黑洞洞的，有点压抑。程前乃是灵物素身，一些天材地宝之物他可能不太听说过，但是对当中蕴含的灵气与邪气都十分敏锐。可他目光四下一扫，发现此地并不像外人传说那样有什么异宝冲动，完全就是家徒四壁。老者带着他们穿过细窄的楼梯，一直走到了塔顶。只见此间有一人石像，雕工精细，栩栩如生，是一个清瘦的男子，眉与目分分明明，中间约莫有一指来宽，眉梢细而微挑，似乎是有一些男生女相。老者恭恭敬敬地对着那石像弯腰行礼。 主人，客人到了。 多人小说剧《六爻》，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